说供养他的生命，手握巧令，皇帝高明，百官胆战心惊之名，黑暗角落惊异前行，教育沙龙残忍血腥，皇帝高明，百官胆战心惊。